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爱阅读的人永远年轻。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跟大家说，爱阅读的人永远年轻，这可不是骗您的哈。今天我们来给您介绍一本书，这本书读完了呀，我相信会让您身心得到愉悦，确实能让您变得年轻。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是《以文养生》，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胡素老师，欢迎胡老师。 啊，谢谢大家，易老师您好。 胡素老师呢，字子如，号之安，独立学者，职业讲师，目前担任多所高校成人继续教育学院的国学课题组的讲师。咱们今天要推荐的是您的这本书《以文养生》。其实当时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有点好奇，咱们都听过哈，饮食养生、以气养生，各种各样的养生，但是呢，以文养生我是首次听说。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题目？ 要说起起源呢，它是因为我女儿。 嗯， 我平时不是喜欢写一些文章嘛，有的时候发在微信圈，有些朋友呢看过后啊、点赞的也不少，大家都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女儿呢，她现在在高中上学，她学的是文科啊，因为这个年龄嘛，大概在这个时候比较自负。他现在就觉得他的写作啊各方面好像都已经超过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啊，他就说啊，你那些东西我都知道啊，对，就是这样子的哈。别人说你好不一定是真的好，要我来说你好才是真的好。然后呢，我就跟他开玩笑的说，我说我写文章不是要获得别人对我的一种肯定，而我自己在写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整个身心是愉悦的。我学中文出身的嘛，喜欢这些优美的词句，你把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啊，我都切身感觉到啊那种美感啊。所以说我的写文章不是为了获得什么，而是以它来养生，身体的生。那为什么说是养身体的生呢？我在这本书里面呢还单独的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啊，我讲的是三个方面，对于写文章来说，那当然呢包括读文章也是同样的感觉。那首先讲一下这个写文章吧，它至少有三大方面，非常直观和明显的一种体会啊。第一个是理清大脑的思路，给大脑重新编程。我们都知道，经常现在尤其是现代社会，我们的阅读都是碎片化的，对吧？ 对， 碎片化的东西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文化的颗粒，就是你装在脑海里面，它永远是一粒一粒的珍珠。但写文章呢，等于把这些东西呢串珠成链，串成一起，所以等于说把大脑当中零零乱乱的那些线条重新排列一次。所以人在写作的时候，大脑它会给你发出一种自动归类的一种信号，所以长期下来，就把在大脑当中的不用的知识和无用的知识也会自动退后，它这样去排序，所以呢就会发现大脑变得越来越整洁，大脑的空间变得越来越整洁，所以呢久而久之条理性也会非常的强。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好处。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家跟我先生在开玩笑嘛，我说像我们经常写字的人，写文章的人，估计老了要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可能几率很小哈，因为你不断的在头脑在锻炼在梳理。第二个呢也是我切身的体会，我们在写的过程当中，其实写作的本身它就是心灵的一种妙药解药，能给心灵解压。打个最简单的比喻，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单位 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你走得太深难免都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对， 是吧？但是并不是说每件事我们都要歇斯底里的去发泄啊，有的时候没有这个必要。那么呢，凭什么写些日记啊，写些一些短文，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自己的感伤、情绪记录下来，等于就是向别人在倾诉了。然后呢，你写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怨气啊和不良的情绪呢得到了一种释放，人就会变得逐渐安静下来。这是我切身的一个体会啊，切身的一个体会，所以心情也会慢慢慢慢豁然开朗。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些情绪化的东西堵在心里面不舒服，通过写作的方式，你把它等于是释放了，所以慢慢慢慢的怎么样，这个内心就舒坦了。内心一旦舒坦呢，我想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利的。这是我觉得这个在写文的时候啊，这是第二个好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它也是生产快乐的一个源泉，能给精神提供营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篇文章无论你的篇幅是长还是短，写完了以后你立马有了一种一件事办成功了啊，然后紧接着你还会修改。你在修改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曾经看到哪些名言呢，哪些优美的词句啊，你可以把话用到自己的这个文章当中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等于是给精神灌输营养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始终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哈，优美的词句呢，它能润泽人心和情感的。就像我们有时候读小说了，什么读微信，对吧？一些好的哲理、好的东西，你读了，你觉得哎，怎么写到我心里去了？其实那个过程，其实就在润泽人、滋养人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精神呢，它是专注的，同时也是快乐的。那么这种快乐所催化出来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幸福感嘛。 对， 人在幸福状态当中，其实身心怎么样是非常和谐的。所以呢，这就是我对以文养生的切身的一个体会。是源于我的女儿当初提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进行了一个梳理。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从文章当中或者从文字当中感受到这种幸福、这种愉悦感。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内心是极大的丰富和滋养。 对呀。 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让胡老师带着我们去感受一下哈，到底文字当中有哪些美。这个书是分为四章。第一章讲的是人生百味，第二章是家中长短，第三章是上有古人，第四章是梳理乾坤。应该说都涵盖着不同的内容哈。大体看了一下，觉得还是有很多您过往的一些经历的感悟在里边。 是的。 当时怎么想到会以这样的形式出这样一本集子？ 5年前当时就有朋友建议我，他说您可以出本书了，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不论是商业的大腕、还是这个娱乐界的明星，都比较流行出书。 对， 那作为你这个职业讲师出本书的话，对你个人的品牌会增分的、加分的。对吧？他这一讲呢，我心也特别的就心动了。那回去呢也就立马怎么样伏案扑笔的半个月，也写了一个接近10来万字的有关于这个传统文化与幸福人生这个两个话题的嫁接。就是写完了以后准备要交稿的时候，我在一次和朋友之间的谈心，无意当中听到了一个朋友的这个观点。他说您别看现在出书的特别的多，书架子上很多的书其实就是摆设落满了尘埃， 对， 就是无人问津的。因为今天很多人的出书是为了一种噱头。他不是说书有多么高的质量，就是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我开始反省自己，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思想深度够了吗？精神升华到哪个层次？究竟是为了一种名去出书呢，还是为了利，还是为了就是其他的呢？哎，我这样反问自己一下，想清楚了。我就觉得可能自己还不够啊，某些方面的积淀，包括这个各个方面的升华还不够，所以我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但是我一直是有个习惯的，是一直到现在都是写，隔三差五呢就喜欢写一篇文章啊。因为我刚才讲了以文养生嘛，那些都是我的切身体会。就遇到一些时事新闻呢，身边的人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说在电视啊上面看到一些什么名人采访啊，我就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那么呢，我就等于把它写下来，就记载下来了。就这样久而久之，近两年大概有写了有100多篇，然后再加之呢，这两年在外面上课的时候，很多学员呢，虽然上课的时候是学员，但是课下大家都是朋友。他们就说老师，如果您用您的作品书籍的话，课上完了我们可以拜读，然后就像您在我们身边一样哈。哎，我觉得这个 一下就鼓励了我，所以回来了我觉得是时候了啊，也已经四十多岁了嘛，因为前五年才刚刚四十岁吧，现在也是四十多快奔五的人呢，我说差不多了。然后呢就把这一百多篇的文章当中自己挑出来八十篇， 嗯， 八十篇呢然后就交给出版社了啊，然后把它分成这个四大模块。 嗯， 人生百味呢里面可以说表达的是一些别人的故事，我的感受，也等于说是我个人的一己清欢， 嗯， 啊和一些惆怅吧， 嗯， 那后面的家里长短呢，那就是我个人家里面的一些正常的交流， 对， 也是很多学员朋友呢感兴趣的，他想对老师多了解。那上有古人呢，我这个人呢，我女儿说我是奇葩， 为什么？ 啊，为什么呢？ 嗯， 我就会谈到这个上有古人的这个话题了。 嗯， 我一读书啊，就把自己塞进去了，就是。读着读着自己爱恨情仇自己的情绪全部就塞到书里面 去了， 就和书中的一些我看上的角色就合到一起， 嗯，合到一起， 就合到一起 了，还不 是做朋友，还不是做朋友，合到一起。所以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家读书的时候呢，我读着读着能泪流满面，然后呢能读又能读着狂放大笑，就是整个就没了自己， 嗯， 就自己完全失落了。这是我大概是从小以来一直可能就是一读书就那个感觉， 很感性。 嗯，很感性，然后呢读着读着就觉得和有些人有读的书多呀，人物也多呀，然后最终留在心里面的痕迹比较深的， 嗯， 还是比较少的。那么既然在内心痕迹留得比较深的人呢，这样的人就成为了朋友了， 嗯， 这样的书中的人就成为了朋友。所以我甚至是有时候在家发呆，哎，我就觉得我喜欢的那些人物好像都到我们家来了， 嗯， 我就跟他们是朋友一样，这是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心理。所以我女儿经常说我是奇葩这个呢，我想如果跟我的这种性格比较像的人呢，他可能能理解，如果是要喜欢读书的话，嗯，但一般人如果说不太喜欢读书，他认为你很矫情， 嗯 啊，但是事实上在我身上是存在这种现象的。所以呢，嗯，我有的时候有了这种感觉以后呢，我又把它怎么样梳理下来， 嗯 啊，这个整理成文， 嗯， 就是这样子的。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上有古人里面我写的最多的是苏东坡， 嗯 天下所有听过我课的人，我不知道这句话该不该说哈， 嗯， 所有听过我课的人都知道我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说如果说每个女人都必须要有一个情人的话，那我的情人就是苏东坡， 哦，为什么？ 因为苏东坡的人生其实对我们每个人就是一种教育， 嗯， 他与历史上其他的古圣先哲不同， 嗯， 因为他既有神仙气又有人间气，他的人生可是一辈子都在路上起起伏伏的，对吧，沉沉浮浮，但是他骨子里面的那种率真天真，那种豪迈，那种诙谐和幽默，包括他的才情， 嗯， 是抹不去的。所以这样的人呢是个真正有大，在我的心中是大智慧的人。任何的磨难挫折在历经当中， 嗯， 你更改不了他内心的那种率真啊，所以呢他很可爱也很调皮而且重情， 嗯， 我相信大家对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对吧，写中秋明月的，还有恋卢娇， 嗯， 这个赤壁怀古的， 嗯， 还有他的江城子写给他第一夫人的，对吧， 对， 足以见得这个人情怀非常的深广， 嗯， 对吧，所以他能蕴哲理于他的一些诗词歌赋当中。而且苏东坡的诗词呢是最让我迷恋的， 嗯， 我认为他的诗词当中有疗愈， 哦，疗愈， 哎，打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说哈， 嗯， 曾经在年轻时候啊，也会由于这个可能是年轻不懂事吧，不懂藏锋，可能都有点自负，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吧，啊，在单位里面可能人际关系就比较紧张，觉得自己非常的孤独， 嗯， 啊，但是孤独的同时呢又不认为自己错在哪里。那么有一次呢，我就拿到苏东坡的诗集去看，就看到了一篇《定风波》啊，那首词相信丹老师肯定知道啊，就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嗯， 等等等等。那么这首词当时我也看到了以后，对我的心灵就是一个极大的疗愈， 嗯， 我一下子就豁达了。因为这首词的背景就是苏东坡在人生最低迷的时候被贬到黄州，生活呀极的艰苦，心情可以说非常的低落，整个的这个环境对他是非常不利。但是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有一天中午他和几个朋友喝酒完了，从那个沙湖道边上行走， 嗯， 突然间天降大雨， 那其他人都跑开了，但是他没有跑开，他一个人在雨中很潇洒的走，一边走一边吟诵这个诗词。所以他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这里面呢当然有这个政治的暗喻在里面。我已经是这样了，已经贬为跟老百姓差不多了，穿着草鞋杵着竹杖嘛，轻胜马骑着高头大马的他一定是当官人嘛，对吧？按照我们老百姓来，老百姓的理解就是我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嘛。 嗯， 他是对一种腐败和黑暗势力的怎么样 极大的讽刺 啊，一种极大的讽刺，不能说是对抗，就是他的态度。所以水怕我就这样一蓑烟雨任平生，看到他的豁达， 对， 对吧？所以苏东坡的这个他的文词歌赋里面，他是运哲理啊和禅理于一体。所以当我们在人生有什么纠结的时候，多读一读他的这个诗词歌赋的时候，你真的会变得豁达。 嗯，您说到这一段我特别有感触。前段时间我们搞了一个北京阅读季，当时呢有一个叶嘉莹的学生 啊， 他到现场来给我们做节目。我就说我看到叶嘉莹的诗词，我就想到了曾经在微博上特别疯传的有一段话。 嗯， 有一位学生就问叶老师，因为他也是一个讲师嘛，喜欢讲国学。 嗯， 就说老师，你说我看你的文章，看你的这个诗词，或者说我听你的课，到底对我来说有哪些作用呢？ 嗯， 然后叶老师就回了一句说，其实你看我的这些诗词，你听我的课没有什么作用，不可能让你加工资，也不可以拿它去评职称。 嗯， 但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 嗯， 他说古典诗词中蕴积了古代伟大诗人所有的智慧品格劲爆和修养，通过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当然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嗯， 当我们再回首这些古典诗词，看到这些传统文化当中所蕴含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其实虽然时空已经变了，但是智慧没有变，而且古人那个智慧是大智慧。所以这个我觉得您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有感触哈。 嗯， 所以我想为什么您这么多年一直深耕于古典文化，为大家传播国学，也是这个原因。 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个受益者。 嗯， 所以您刚刚讲到叶嘉莹老先生哈，虽然是老太太了，他讲的这个观点我是真的是举双手的 赞成。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体会过来的。 嗯， 所以我曾经呢也给中国的这个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我读着读着我读出来了一种总结和归纳。这里面其实它含有四个层次的一个意境，有成长，然后呢有情感，有情怀，有精神。你比如什么是成长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陆游有一句诗词叫倚窗听雨心思空。 嗯， 伏案执笔锄更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怎么样不知难。那当一个人拿着笔，哎，觉得我自己不够用的，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书读少了，这种自省其实它就是一种成长嘛。成长就是很多事情以前不明白，自己一下明白了嘛。 嗯， 对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再比如说为什么说有情感呢？唐诗宋词里面的情感非常的深厚，古代的那些诗人也好，那些文学作品的一些大家也好， 嗯， 我个人始终是这样认为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心灵的一种投射，至少有一部分。 嗯， 那么你在读这样的一个文学的作品的时候，你不仅仅能感知到作者本人的这种情感，他把这个情感这个用在笔下，在他的文字当中，你只要收到了理解了，其实那也是你的情感的一种表达。 嗯， 是吧？第三个，它里面是有情怀。什么叫情怀呢？比如说我们读到这个传统社会一些文人士大夫，一些著名的一些文学的大家写的一些作品里面有忧国忧民的啊这种情怀在里面。 嗯， 但是呢我们平时可能想不到，读着他们的作品，然后我们跟着怎么样也有这样的情怀，我们会担忧天下，担忧天下的安宁与否，对吧？就是从一己的这种胸怀开阔了到天下，到社会，到国家，你有的那种担忧，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怀。 对， 那它里面还有一种精神和价值。 嗯， 价值体现在哪里？我还是举个例子吧。 嗯，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李白，对吧？ 对， 不仅仅是他喜欢喝酒， 嗯， 那么简单。当然李白的酒跟我们今天很多人喝酒的完全不一样。 对， 人家能喝出诗意，喝出智慧，而且李白在醉的时候其实他内心不是醉的。 对， 他永远 众人皆醉我独醒。 对，他就像屈原说的这句话，众人皆醉我独醒，他的内心他是很清楚，他永远没有迷失自我。那么他的很多的诗词里面我们能读到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更多的是力量。 嗯， 比如说他的那个《将进酒》， 对， 对吧？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时间的，对吧？ 然后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 金散尽 还复来。 嗯， 你看这不就是一种力量吗？ 对， 我们有的时候很迷茫的时候，总觉得哪个地方都不如别人，哪个地方都不是，但是这首诗词读到了，难道你没有一种力量吗？可能是我的时候还没到， 对， 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等待， 嗯， 就是天生我材是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这个无意当中就是给我们增添了一股力量嘛， 嗯， 对不对？你看李白的诗词里面像这种力量性的东西非常多，长风破浪会有诗，直挂云帆济沧海，他写的是行路难，对吧？后面的一句，再比如说大鹏一日同风起，团摇直上九万里， 对 啊，这都写就是万一哪一天时运来了，万一哪天我努力够了，我就一定有自己的施展才华的这个机会， 嗯， 所以这些一读的它就能给我们增加一股力量， 对， 所以说这种力量其实它就是一种精神，什么一种精神呢？就是不会轻易的被现实放弃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多读一读中国的一些古典的诗词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啊，当然更好是哲学啦、历史啊，都可以读一读，我们很多的心理的问题可能都能找到答案， 嗯， 可能能找到一种力量来化解啊。当然我个人还有一个认识啊，中国的文学里面有大美，如果说一个人对中国传统的史学啊这个经典一点没有接触过的话，中国的一些文学里面的大美是很难读得出来的。我本人呢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文史哲我都喜欢， 嗯， 但是相比较哲学的这种深，史学的一种厚，我更喜欢文学的一种雅、 嗯、 美和暖。 嗯， 文学里面既有雅它也暖，对吧？更有大美啊。但是呢你没有，如果说一点点都不接触史学和这个中国传统经典的话，文学的大美和大雅就很难品尝得出来， 这是人生的憾事，我觉得 啊、嗯、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人有的时候人家问老师我读什么书，我其实很简单，我们作为中国人，首先你对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本源的一些东西你要了解、嗯、你对中国的这个史学的发展大致上你得有个了解，你把这些东西读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读其他的东西，基本上你的障碍就会很少，障碍就会很少，同时能读出，也许能读出别人没有读到的东西。 所以你在这个《上有古人》里还有一篇我印象特别深刻，叫做《对话五照》哈、 啊， 一般人不敢对话。 是的， 对，武则天嘛，是不是？ 啊、对对 对, 对、 啊，讲讲这一段。 前面讲了，读书读着就读进去了。 嗯， 武则天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接触她了。 对， 因为曾经我父亲给她讲了，跟我讲了很多的故事。 嗯， 当然我父亲呢，曾经呢是站在传统社会的那种男人为天的那种基础上， 嗯， 对武则天或多或少是有点讽刺的。 嗯， 但这一位是。我父亲跟我讲的，对他好像有一种那么讽刺在里面， 嗯， 反而激发我的好奇心， 求知欲哈， 嗯，好奇心， 哎， 对， 他是什么样子的？ 对， 最后哈，我用胡老师这本书上封面语的这一段话哈，来结束我们的节目。于喧嚣中洗尽铅华，让这温暖的文字之手拂却前尘。 抚慰理心， 抚慰理心，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从这本书中也能够获得自己的快乐，获得自己的幸福。 好，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 谢谢易老师。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小小的背包，说装满了梦想。那时你脸上都是纯净的模样，还有稚嫩的一丝彷徨。你说这个城市让你很迷茫，你的眼神充满慌张。于是你开始用力的张望，望春天到来的方向，期待着那里会有双翅膀带着你飞翔。那时你脸上都是青春的模样，还有放肆的一种张扬。你说这个城市让你很疯狂，你的眼神充满希望。

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13:00 FM 986再度。